盼望，却没能等到阳光下这秋天的景象。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，随西风飘荡，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。

全世界都对你恶语相加，我就对你说上一世情话，还有我们的故事杂事无终。哦，和我们结婚， 我们结婚， 再到成冰雪

闭上眼，

真的看你逃出我的生活。

一生要走多远，要熬过几重苦寒，才能在叹聚之前不悔不怨。 摇摇欲坠的归鸟，身躯疲倦的野草，何朝不一样，肩上最后的信念， 当我深陷在无边黑暗又怎样，我会像翅膀飞蛾扑向那火焰，当我坠落在冷气与你又怎样， 燃烧的流星划过天际，唤醒了继续的眼睛，生命最后的一刻灿烂的轨迹， 守着，许多分离。

我想现在就见到你。